一服务控股，新维国际控股、量子思维、侨鸿国际和东方汇财证券。五大跌幅股份：中国生物科技服务、比高集团、齐合环保、百能集团和万威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2， 日元 113.21，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81， 人民币 6.376，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1，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5， 港金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0.39 美元，卖出 1781.2 美元，港汇指数 101.3 升 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之前咧就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啊，管道里边嘅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大多车啦，龙尾就排到去呢个黄竹坑道近住油站嘅。之前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多车，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油站。九龙方面呢，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荃湾，喺长沙环境处对开嗰度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个场，多车啲。仲有就係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油麻地南京街段嘅快线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个场，亦都係比较多车嘅。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过晒景隆街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比较塞车啦，因为受到较早前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意外事故影响。咁而家沿住坚拿道天桥去洪隧咧，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嗰边嘅。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带都系多车啊。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差唔多港铁站附近㗎喇。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港岛路面方面呢，现时中环嘅红棉路上山方向上行，近住坚尼地道一带呢都係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中银大厦附近。咁九龙区嘅路面呢，提下大家呢，就係呢个九龙城贾炳达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要进行。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狮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啊，现时嗰度附近咧都比较塞车，可以嘅话尽量改路行啦。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狮子石道至福老村道一段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啊，暂时封闭。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到安定村段都系多车嘅，咁所以咧影响埋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都系有少少挤塞。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有咩味道最有香港之味？我第一时间就谂到面包铺出炉嘅面包气味。 精明一点，陈善阳。 以前细个一闻到啲新鲜出炉嘅面包啊，就叫爹哋妈咪买俾我啦。而家经过面包铺闻到嗰阵味咧，嗰啲浓浓嘅情怀都涌晒出嚟啊！所以咧，我行过通常都会买啲包包翻去俾小朋友食噶。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到在，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觉得有两个字连埋的时候觉得有少少难读的，想请萧叔叔讲下究竟怎样读会好听一点呢，或者会听落去舒服一点或者准确一点呢。那就很简单的两字，就是 I've 是 I apostrophe V E I have， 就是 Ever E V E R。 譬如说这个是我人生吃过最好的一餐， OK， This is the best dinner I've ever had。 那呢听下去呢个音就是 I've 那个 V 呢我就会连埋下去个 ever 那里，那所以呢听下去就会 Vever I've ever 读快一点就是 I've ever， OK， 读快一点就是这样，就会听下去比较自然一点了。The best dinner I've ever had. Oh,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ve ever seen. 即系佢系我人生见过最靓嘅一个女仔。咁你留意啦，头先个 girl I've ever girl 个 L 我都谂埋嘅，谂埋个 I 度。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就系陆宇光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啊，杨立门你好， 系大家好。 嗱，嚟紧星期四啊，即系12月9日开始咧，咁政府就要求咧系喺第599F 章底下规管嘅处所，大家进入嘅时候咧就系需要咧使用安心出行，即系讲紧咧包括食肆啦，仲有系好多嘅表列处所，包括咧系酒吧啊、浴室啊、派对房间、夜店、卡拉 OK、麻雀馆、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等等啊，仲有系美容院、按摩院等等呢啲嘅地方咧，吓你哋进入嘅时候咧。都需要係使用安心出行啦。嗱，其實呢個政策咧，咁就喺11月23日嘅時候咧，已經係預告咗噶啦。不過咧，就公眾就關注到啊，究竟其實有冇一啲嘅群組嘅人士可以獲得豁免咧？咁但係就一直咧都未有政府嘅明確嘅宣布。終於去到今日啦，即係大概咧接近2个礼拜之後咧，政府今日咧就發出新聞稿，就宣布話咧一啲嘅安排嘅詳情啊，咁包括咧就係有三類嘅人士咧可以獲得咧係豁免嘅。包括咧就係65岁或以上，同埋15岁或以下嘅人士啦，残疾人士啦，仲有咧就系其他获得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咧，都系可以豁免于呢个安心出行嘅规定嘅。杨立门， 系啊，呢一个循序渐进式咁样将进入表列处所嘅防疫要求是一路咁收緊咧，都係大勢所趨嘅，亦都係我諗香港人好多都已經預計咗。而其實而家唔淨止香港啦，我諗全世界隨住嗰個 Omicron 嗰個出現咧，就好多國家都已經係將佢哋嗰個防疫嘅措施個級別咧係提升得好快嘅啦，已經嚇。咁香港仲有喺除此之外，仲有一個即係同內地通關嘅好緊急嘅需要啦。咁因此咧就我希望香港嘅市民都会明白到，即系而家我哋系有需要做呢样嘢啦。咁而家我哋见到政府嗰个做法咧，今日宣布嗰啲 系列嘅措施咧，我觉得都系合理嘅。咁不过咧就尤其是系佢嗰个豁免有几项咧，就之前要限制即系要求所有人进入政府处所。嗰次宣布咧就冇咁多嘅豁免类别嘅吓，咁、今次咧就所有嘅599即系规管嘅处所都要系扫安心出行，唔可以填纸仔咧。咁亦都我觉得政府似乎都已经系回应咗，即系好多人嘅一啲诉求啦，就六十五岁以上啊，15岁以下啊，残疾人士啊咁。咁当然大家都要关注翻呢啲操作上嘅一啲问题啦、除咗餐饮业嗰个嘅关注之外，就可能系即系譬如话政府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咁系点样操作咧？咁呢啲都要大家要倾一倾嘅。 系嗱，今次咧就系呢啲表列处所啊、食肆嘅一啲豁免范围咧，系比政府大楼所豁免嘅范围咧系多嘅。 系 吓，因为咧就系11月开始咧，就系政府大楼啊，进入政府处所、政府大楼需要用安心出行嘅豁免人士咧。就是12岁以下，65岁或以上，同埋咧未能够使用程式嘅残疾人士。今次咧食肆同埋表列处所嘅豁免范围就系15岁或以下，65岁或以上残疾人士，同埋咧就系获得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咁即系话咧嗰个嘅儿童或者少年人嗰、那个豁免嘅人士系多咗啦， 多咗， 即系话13至15岁嘅人咧。都可以豁免用安心出行。另外就是残疾人士，之前咧就是政府处所就系话未能够使用程式嘅残疾人士啦，系可以豁免啦。而家食肆同埋表列处所个豁免咧就咁话系残疾人士，即可能咧就系咪话嘅意思就 系 话冇理到究竟你系咪唔方便用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嘅残疾人士都获得豁免 咧？即总之你有认可机构系证明咗你系残疾人士啦，咁就应该可以系一律系唔使。用呢、這、一个即系安心，即系安心出行咧咁。 吓， 照字面睇就似乎系咁嘅。 嗱，咁仲要有关有一个关注点咧，就系嗱，而家咧食肆咧系会分做 A、B、C、D 类啦吓。其中咧现时嘅 A 类咧，咁就系、其实系唔使用安心出行或者填纸仔都可以入去嘅。不过咧就堂食可以只可以做到6点，同埋每台2个人啦。咁但系有呢个星期四吓嘅新规定，就所有人进入餐厅都要用安心出行之后咧。咁其實就冇呢個 A 類咧， 冇 A 類呢支歌唱咯，而家 A 類就要消失㗎啦，就唔再適用啦。咁而咧 B、C、D 類咧就仲係有嘅，不過咧就係根據咧員工同埋顧客嗰個打針情況嚟到分咧 B、C、D 類。咁而咧嚟緊 B 類嘅食肆。嗰、那個嘅堂食時間咧，亦都可以延長多一個鐘，去到咧就係晚上啊10:59嘅嚇。好啦，咁大家都點樣睇今次嘅政府嘅宣布咧嚇？豁免範圍如何咧？呢啲食肆嘅分類嘅改變係如何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食物環境衛生署副署長負責環境衛生嘅黃淑嫻喺度啦。副署長你好， 你好。Ivan 你好 ，Raymond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咧就关于豁免范围嗰度啦。头先咧我就系发现到咧就系食肆同埋表列处所嘅豁免范围咧，残疾人士方面咧就冇讲到话系唔方便用安心出行呢个字眼啦。系咪代表住所有嘅残疾人士都系豁免嘅范围咧？ 咁或者咧，我讲一讲咧，今次嗰个安排啊，其实咧，啱啱咧，政府咧已经系出咗新闻稿咧，就系交代嗰个替代措施嘅。因为咧，我哋都明白啦，即系个别人士咧，有啲合理嘅理由咧，佢未必可以即系用到安心出行呢个规定噶。咁所以咧，我哋听咗业界嘅意见咧，就容许3类嘅指定人士可以咧，以填妥嗰个指定表格嘅方式咧，去登记佢个个人资料啦。即是俗称填纸仔，就作为替代安心出行的规定。咁样咧，其实咧，三类人士咧就系包括65岁或者以上，或者咧系15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啦。 第二类呢就是刚才讲的残疾人士。咁第三类呢就是其他获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认可的人士。咁當然啦，即係我想補充翻咧，就係如果15歲或者以下嘅人士咧，如果佢有成年人陪同佢係進入一啲處所咧，而嗰個成年人咧，佢亦都係已經履行咗咧安心出行嘅規定咧，咁嗰個十五歲或者以下嘅人士咧，就唔使填紙仔嘅。 嗯， 咁头先讲呢就係残疾人士啦，咁当然我哋都用一个即係常识嘅方法呢係去处理啦。咁其实而家好多残疾人士呢就有持有嗰个残疾人士登记证㗎。咁、但係当然有啲呢就係冇，因为呢个呢係自愿性质。咁我哋同业界沟通嘅时候呢都鼓励呢佢哋呢係采取呢即係一啲即係比较合理嘅方式去處理啦，即係變咗，如果佢哋都見到佢哋係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即係殘疾人士，咁佢哋解釋咗俾呢啲人士聽，即係嗰個責任之後咧，咁就可以俾佢填紙仔去作為替代嘅方法啦。咁 咁我想問你，即係嗰獲豁免即係有認可機構認可嘅人士，係咪指即係先頭我哋都關心嗰啲無家者啊，或者係真係買唔到電話嗰啲人士？ 係啦，這個咧係包括在內嘅，即係無家者。其實咧，我哋會視乎嗰個具體情況啦。我哋聽到有意見咧，就係有一啲咧，因為佢冇智能電話，咁佢就唔可以使用安心出行嗰啲人士啦。咁當然包括無家者。咁所以咧，我哋會將呢一類人士咧，就係納入獲認可嘅人士。咁樣咧，我哋已經同社署咧係聯絡咗啦，亦都咧係會即係安排一啲獲政府授權嘅機構，就去即係出一啲證明文件咧，就係話呢啲係有需要嘅人士啦，即係獲認可嘅人士啦，我哋咁叫啦，咁就可以咧用一啲即係填紙仔嘅方式，作為替代啦。 我想逐樣問一問啊，嗱，而家咧睇落咧嗰個嘅豁免嘅範圍咧，就比進入政府處所嘅豁免範圍咧係多嘅。包括是13至15岁都可以豁免啦，残疾人士是可以全部可以豁免啦。另外呢就是即政府授权机构认可人士都可以豁免。可不可以讲下扩阔这个豁免人士的原因是什么呢？咁同埋而家即表列处所同政府处所嗰个嘅豁免范围唔一样，会不会引起一啲混乱呢？ 我哋咧最重要咧就係話要即係做到呢個防疫抗疫嘅工作啦。咁喺嗰個考慮咧個因素嘅時候咧，其實第599F 章嘅處所咧喺過去咧一直以嚟咧，即係譬如我哋以 C 類或者 D 類食嘅餐飲處所為例啊，佢哋嗰個豁免嘅年齡咧都係15歲或以下嘅呢個第一點。咁而我哋今次呢就係即係亦都即係考慮到即係聽到業界嘅聲音啦，市民嘅聲音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順利推展即係呢個即係安心出行即係呢個規定啦。咁所以我哋沿用返一向呢適用於第 599F 章嘅規定呢去做。咁而過往呢我哋亦都有啲案例嘅，就係呢我哋喺處理呢即係一啲個案嘅時候咧，如果我哋遇到12歲至15歲嘅年齡層嘅人士咧，咁我哋因為咧其實咧就有即係如果我哋以15歲或以下咧嚟作為嗰、那個處理方法咧，有時咧我哋可以即係俾警告佢，就唔使出一張即係定額罰款通知書。咁我哋希望咧作為一個比較即係caring 啲嘅政府啦，即係比較即係關愛嘅政府啦。咁我哋希望就係以一個又可以做到防疫抗疫嘅大方向底下咧，亦都係即係比較關顧呢啲年青人咯。 好啦，殘疾人士啦，咁就你頭先講到話咧，就係嚟緊豁免嘅殘疾人士咧，有冇殘疾人士登記證咧，都可以咧係有一個豁免，或者係採取一啲嘅替代措施去取代安心出行啦。咁但係，点样去即系譬如作为一个餐饮处所或者其他啲处所嘅负责人，哦，点样分辨嗰个系咪真系残疾人士呢？ 明嘅，因为咧佢其实残疾人士咧喺政府即系都有一啲定义嘅。 咁就係、是、有各類啦，即係有聽障啊、視障啊、肢體傷殘啊，即係語言障礙啊，或者一啲認知上面嘅障礙啦、啊。咁亦都有啲長期病患嘅。咁所以咧喺同業界嘅溝通嘅過程之中咧，嗱當然即係嗰個殘疾人士登記證咧，就係即係比較容易去識別呢啲人士。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同嗰啲處所表示自己是殘疾人士啦，咁其實嗰個處所咧，亦都可以即係提一提佢啦。咁佢哋可以以填紙仔嘅方式，不過咧就嗰個填紙仔咧都係一個申報表嚟嘅，即係表示咧啊佢即係其實咧係申報咧自己係呢類嘅人士。咁所以即係佢如果即係法例都有規定嘅，咁即係都要俾一啲真實無我嘅資料啦。如果唔係咧，都可能有啲法律責任。咁所以就如果佢係已經盡職提醒咗啲人士，咁就可以即係務實咁去處理佢哋面對嗰個情景咯。 我問埋咧，關於即係政府或者政府授權機構認可嘅豁免人士先，個過程係點咧？因為嚟緊禮拜四就會推行啦，咁我相信呢、這個認可嘅過程會唔會都需要一啲時間？啲人士嚇獲得豁免嘅人士係咪拎住一啲嘅認可嘅豁免嘅一啲證明書定乜嘢先至可以進入處所獲得豁免咧？ 我哋咧好多谢即系社署咧，即系帮手啦。因为咧有一啲非政府机构咧，就系不嬲咧，佢哋都有接触咧，即系呢啲我哋讲获认可人士啦吓，即系呢类人士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透过社署咧，即系揾到呢啲机构啦，即系呢啲成为我哋政府获认可嘅机构。咁佢哋就住咧呢啲获认可嘅人士咧，就可以即系俾一啲书面嘅证明佢啦。咁變咗佢哋可以攜同一啲書面嘅證明咧，就可以去嗰啲處所嗰度，即係同嗰啲處所負責人咧，就係、是、表示佢係呢啲獲認可人士，而可以填紙仔入去咯嚇。 咁、但係即係個過程係點啊？即係佢哋要走去自己關注自己嘅機構嚇。或者是社署那裡去拿這個證明書是不是、 其實呢是、已經有個網絡的，因為呢、社署和那些非政府機構呢那個關係呢、是很密切的、而那些非政府機構呢也都是、跟那些、獲認可人士呢其實是、認識他們啦，還有即有接觸開的、所以呢其實那個過程呢我們相信呢都應該是暢順的、 或者問心一點啦，就是、現在65岁以上先至可以豁免，唔使安心出行扫描啦。咁但系我要睇到，如果真系有啲又未够65岁嘅，佢又唔系啲无家者，你即系又唔可以靠一啲政府授权嘅机构认可嘅人士，佢可能系自己冇乜钱，或者好老啦，冇嘢做啊，咁样又买唔起手机，咁呢啲系点样解决咧？呢一类嘅人士， 嗱。我哋咧其實咧過去咧就係、是、自從喺2021年咧2月18日開始咧，其實譬如 B 類食肆啊或者其他咧有啲表列處所咧，佢一直咧都係即係有掃描安心出行嗰個要求嘅。當然佢亦都有一啲可以填紙仔啦。咁其實市民大眾咧經過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都適應同埋習慣嘅。咁當然我哋都聽到即係社會嘅聲音。或者好似剛才 Raymond 咁講啦，有啲佢真係冇電話啦，咁我哋都係即係響即係聽到啦嚇，即係有啲有心嘅機構咧，都會係本住即係防疫抗疫同埋咧，即係即係關愛嘅角度啦，就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有啲電話啊，或者有啲服務咧，可以幫到呢啲人士。咁我哋都即係非常之感激同埋多謝，即係社會。都有呢啲咁有心嘅人士去帮大家咯。 我仲想问一问咧，就你嗰阵时进入政府处所嗰套嘅规则要求咧，就实行嘅时候开头咧就话有一个宽限或者系比较即系包容式嘅咁样去处理嘅。咁呢一套嘢你礼拜四就进行啦。咁有冇相等嘅一啲嘅宽限期咁样？ 佢咧呢 个呢，我哋呢正如其他嗰啲措施啦，其实呢喺推行嘅初期呢，政府呢都会系着重呢嗰个教育劝喻同埋宣传。不过呢就系、是、正如头先咁讲啦，其实呢扫描安心出行呢个规定呢，喺2021年2月18日起呢，其实已经喺一啲 B 类嘅餐饮处所同埋其他嘅表列处所呢系即系已经推行㗎啦。咁即系当然佢哋有填纸制啦，咁经过咗咁多个月啦，都几乎系11个月嘅时间咧，咁我哋相信咧嗰个适应期咧，即系市民就未必需要太长嘅适应期咁样样咯。 副处长唔好意思，我哋就嚟听7点新闻啦，方唔方便7点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啊？ 哦，好啊，好啊， 多谢你吓。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倾紧嘅咧就系嚟紧星期四开始咧，进入食肆同埋表列处所咧都系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但系今日咧就政府有一啲嘅公布咗一啲嘅豁免范围啦，同埋其他嘅详情。大家点睇呢？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转头再倾。 睇嘅财政同货币政策有更大不确定性。不过佢话，如果外围疫情冇大幅恶化，本地疫情保持稳定，相信香港经济能够保持增长轨道。佢又话，相信同内地恢复往来对明年经济十分重要，政府会力争与内地逐步有序恢复通关。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缅甸法庭裁定煽动罪及违反防疫规定罪罪成，判处监禁4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香港作为中国作为缅甸的友好邻邦，真诚希望缅甸各派各党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微合分歧，持续推进得来不易而且适合缅甸国情的民主转型进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5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游泳池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少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仔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游泳池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入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近狮隧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星河名居同埋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计金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挤塞，车龙排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物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拣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喺12月19日举行。 渔农界的团体选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禽畜养殖和渔业团体的成员。 这个界别的候选人会提出什么措施推动香港渔农业升级转型，变得更加多元化？ 星期二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将会直播渔农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星期四開始咧，政府就要求進入食肆同埋咧係表列處所都需要先使用安心出行嘅。咁今日咧就政府又公布咗多啲嘅詳情啦。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緊食環署副處長黃淑娴傾緊嘅，請翻副處長出嚟先。你好， 你好， 你好 ，Ivan 你好， 你好啊， 好， 想問埋咧，即係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啦，其實即係都有唔少嘅處所用緊安心出行啦。咁但係咧就係遇上一啲顧客咧，可能用上咗一啲嘅假安心出行啊，或者是呢一些 不正確地使用安心出行呢，其实食肆呢都可能要是负上后果的，包括呢就是他要缩短他堂食的时间，甚至呢是关闭营业这样。现在呢就是有些的你们有些的常见问题是提供给一些业界啦，就讲到说呢是只要处所负责人呢是尽职检查有这个合理辩解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免责辩护。但很多食肆就问乜嘢叫做尽职检查呢，即是可能我望一眼啊，佢可能呢就个顾客已经扫咗啦，但我实在呢就冇辦法去判断真伪呀等等。咁係咪都叫做尽咗佢嘅责任去到检查呢？ 是嗱，其实咧，我或者讲一讲咧，嗰、那个即系条文系点样样。咁然之后咧，就系、是、业界咧喺履行呢个尽职嘅检查咧，其实系要做啲乜嘢？咁样咧嗱，而家头先所提咧，就系、是、话有一啲顾客咧，即系佢伪冒咧，即系佢履行咗嗰个安心出行嘅规定啦。譬如可能系一啲假嘅安心出行啊，或者佢即系填纸仔有误啦吓。咁嗱，其实咧喺嗰个第599F 章。入边咧，佢咧系违规嘅行为咧，可以涉及两方面嘅。一方面就系当然嗰个顾客嘅虚假陈述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其实个处所嘅负责人咧，其实佢都系有责任咧，系要做嗰个尽职检查，即系到底佢有冇做到。咁嗱，好就住前者而言咧，因为咧如果佢系虚假嘅陈述咧，其实咧佢嗰个顾客咧都要负上个刑责嘅。咁佢我哋即系嘅执法人员咧就会判断。咁嗱，其实而家头先讲咧就系个处所负责人，即系佢所关心自己嗰个责任啦。咁头先讲到咧就喺第599F 章嘅指示咧，就系话嗰个处所负责人咧，佢要确保嗰个顾客入去个处所之前，佢系要用嗰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去扫描嗰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啦。咁嗰个负责人咧，其实佢就有责任咧，采取即系一切合理嘅步骤咧，就去遵从呢个指示嘅。咁所以咧，头先你提到咧喺常见问题咧，或者我哋同业界沟通咧，我哋都有讲嗱，佢有时咧，你睇佢有冇 do 个安心出行啦。有时有啲处所咧，佢会有个职员喺度，咁啊睇，咁睇住佢 do 啦，咁佢就尽咗嗰个尽职嗰个检查。咁而咧嗰个填纸仔，譬如佢有四样嘅资料啦，日期、时间、名同埋电话，咁佢亦都填好咗先放入个箱嗰度咧，佢都系尽咗嗰个尽职检查。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佢系用假嘅，咁我哋執法人员咧就有我哋方法，即系我哋咧其实咧都有一啲程式咧去譬如我哋入到去執法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问嗰啲客人咧，就系攞佢嗰啲资料嚟睇噶嘛。咁我哋係會 check 到呢，即係譬如果係咪呢一個客嘅，即係話真係 A 君佢係用即係 即係佢真係做咗嗰個安心出行，即係我哋可以喺佢嘅程式嗰度咧，就係撳開啟，即係直情喺嗰個應用程式嘅商店嗰度撳開啟，咁佢就會有一個黃圈咧嘅時間掣出咗嚟嘅，咁我哋知係真嘅或假噶啦。咁嗱，當然啦。咁呢啲就係我哋執法人員啦。咁所以呢喺嗰、那個嗰、那個問答嗰度呢，我哋都有提。咁嗰個負責人呢，嗰、那個盡職呢，佢未必係識得去做到咁深入啦。咁佢有懷疑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話咁你都可以提醒嗰個客人啦。嗱，如果你填報一啲資料，或者你係用啲假嘅安心出行呢，其實呢就即係會係即係作咗一啲虛假嘅聲明，或者提供咗一啲假嘅資料喎。咁呢啲係違法㗎。咁變咗呢，佢到時咧，佢真係話到有執法人員嚟嘅時候咧，佢如果確立咗佢喺發生呢個情況嘅時候咧，佢已經採取咗一切合理嘅步驟咧，去遵從呢個指示咧，咁就可以係一啲免責嘅辯護嚟嘅。咁我哋嘅執法人員咧，喺做嗰個過程咧，我哋亦都咧係要有判斷，即係因應每個案件嘅案情啦，譬如。如果真係發現都唔關嗰個處所負責人嘅事啦，咁可能就不作起訴啦。又或者都好似有啲懷疑啊，咁有時呢就佢可能唔識，咁我哋可能口頭警告啊，咁或者都得嘅。咁所以呢，至會唔會刑事起訴呢，就睇下，我哋一定呢係要有足夠嘅證據先去刑事起訴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同業界溝通嘅時候呢，就係話如果佢哋真係已經盡職咁做咗一切合理可行嘅措施去符合的規定，其實呢他就不用過分憂慮的。 Okay， 即是個處所負責人呢，如果有看著個顧客是掃過二維碼呢，是可以被視為盡職檢查的。 是啦。 但是如果他說我真的很忙或者不夠人手，可能個客人就在他們即沒有看著的情況之下，即是 說自己掃了就入了去餐廳了，業界可能說我真的沒辦法每個客都去查，咁你又點樣回應呢啲講法？有冇得係去一個係咪一個免責辯護呢？又 嗱，我估咧每一個個案咧嗰個情況咧都有所唔同嘅。咁其實咧執法人員咧去到個處所嘅時候咧，亦都要睇翻現場嗰個環境啊，嗰啲事實嘅資料咧嚟去做判斷嘅。咁就好難咧，即係我哋一概而論。不過咧就係即係大家都明白執法人員咧，其實佢都要係有足夠嘅證據啦。咁然之後就作出嗰個跟進或者即係檢控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嗰個業界亦都係已經盡咗佢自己即係採取咗啲合理可行嘅措施咧，咁其實佢就解釋翻俾嗰個執法人員聽，咁然之後即係睇下點樣處理咯。 嗱，講開執法呢個問題咧，或者我唔知你手頭上有冇啲咩嘅數字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咧？ 好啊， 就係話即係實行咗咁多個月啦，即係呢啲咁樣嘅措施，即係有幾多真係檢控得到嘅咧？嗱，我自己嘅經驗咧就好多時去啲食肆咧，就佢叫你，佢都會叫你去啦，你掃呢一個安心出行碼啦咁。咁但係好少咧，就真係確保或者確認翻你真係掃咗嘅。有好多人就話帶咗位啫，你唔使急啊，你慢慢埋位坐，個位度都有嘅呢一個碼咁。咁佢就好絕少咧，就再走翻嚟睇，咁你有冇掃到咧咁樣？咁我都係有少少，因為我識嘅人當中亦都未試過食嘢嘅當時咧係有人即係有執法人員入嚟去 check 究竟你掃咗碼未嘅，咁我都擔心會唔會係即係都係一啲嘅漏洞嚟咧？你哋即係有你哋嗰個檢控數字有幾多咧？ 好啊，咁我以食環署為例啊，嗱，因為咧喺防疫抗疫嘅大前提咧，其實咧我哋係已經盡咗我哋最大嘅努力咧，就去巡查嗰啲處所。咁其實我哋過往咧都有交代咧，我哋嗰個巡查數字嘅，咁樣咧就咧喺一路咧係計到去由2020年3月28日到2021年12月5日啦。其實咧，我哋巡查呢個餐飲處所嘅次數咧，有成48万次咁多嘅。咁嗱，當然啦，咁頭先講安心出行啦，大家記得喺2021年2月18日咁開始咧，就係嗰啲餐飲處所啊，或者其他有啲表列處所咧，都要掃描嗰個安心出行啦。咁食環署咧，就住呢個餐飲處所咧，就冇確保呢個顧客咧喺進入處所之前咧， 去掃描呢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呢，我哋一共呢由2021年2月18號到呢2021年嘅12月5號呢，我哋展開咗檢控程序嘅個案呢有65宗。咁樣呢就嗰個裁決有咗裁決而言啦，因為呢其實呢喺個法例呢嗰、那個罰款呢就係、是、最高係50,000或者呢係監禁六個月嘅。咁我哋睇返呢有裁決嘅個案啦，即係食環署嗰啲呀，咁樣呢佢平均嘅罰款呢就大概呢係3,700即係平均，即係咁多個個案、即係有咗裁決之後我哋計返個平均數。咁、不過我哋呢其實呢嗰65宗呢，我哋當我哋展開咗呢個檢控程序呢，其實跟返嗰個第 599F 章嘅指示呢，我哋亦都要求食肆喺第二日，即係翌日起呢、就係、是、呢停止由5點59分呢就要停止係啦堂食，同埋呢每台個人數上限呢係唔多過兩人，係為期呢14日嘅。咁、所以呢其實呢嗰、那個都有一個阻嚇嘅作用，咁令到呢即係食肆呢都盡力啦去做佢嗰個盡職檢查囉。 跟住落嚟呢，我想问一下关于一啲失明人士嘅一啲诉求啦。咁、之前呢就有啲失明人士就係话呢係使用安心出行唔方便啦，因为实在唔知道呢嗰、那个二维码个位置啊。咁、早前呢创科局局长薛永恒呢就係话呢係会将一啲嘅二维码套入一啲嘅特字胶套，俾啲视障人士呢都可以係透过点字呢係知道嗰个二维码个位置。我想问而家个进度系点样啊，系咪食环署去主动派发呢啲二维码嘅特字胶套啊，定系要处所去到联络翻吓，先至去申请呢啲嘅胶套咧？ 我哋咧政府部门咧即系合作无间嘅，即系两方面都会做。嗱，我首先讲翻咧头先咧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系话咪嗰啲如果残疾人士咧可以填纸仔嘅，咁呢个替代措施咧亦都系适用于视障人士嘅。咁我哋咧其实政府咧亦都透过咧相关嘅政府机构咧，就会向嗰啲视障人士咧提供嗰啲填纸仔嘅范本啊。咁方便呢嗰啲视障人士呢可以喺屋企啊，或者去喺嗰啲非政府机构啊嗰度呢就事先呢就填妥咗呢啲表格。咁变咗呢佢咪可以进入嚟到餐饮处所嘅时候呢就将佢交俾负责人囉。咁嗱呢个有啲视障人士呢係希望可以咁嘅。咁而另外呢就係头先讲呢创科局同埋资科办啦。咁呢佢哋呢都理解呢视障人士呢对于即係第 599F 章呢即係用安心出行呢个新规定呢都要即係帮手啦。咁所以呢佢哋好好，佢哋呢就呢是就制作咗呢一啲呢是特字嘅胶套。咁呢啲特字嘅胶套呢佢就可以俾嗰啲视障人士呢就係、是、辨识嗰、那个二维码呢嗰、那个位置嘅。咁呢只要呢嗰、那个视障人士带住呢啲胶套啦，或者我哋会安排呢即係嗰啲场所呢都自己有呢啲胶套呢，佢哋就将个二维码嗰张绿色纸呢嗰张海报呢摄入嗰、那个胶套入面。咁嗰啲视障人士呢就可以摸嗰个位置呢，即係啲特字嘅位置呢，就知道嗰、那个掃安心出行呢嗰、那个点样掃到嗰个安心出行啦。咁呢嗱，我哋同资科办呢溝通呢，大家呢稍后呢就会向呢啲餐饮处所呢就係、是、发出电邮，就问佢哋啊边啲呢係有需要或者想要呢啲特字胶套呢。咁我哋收到呢啲要求之后呢，就会逐步啦、分批就係、是、寄呢啲特字胶套呢就係俾呢啲餐饮处所嘅。咁所以呢无论係嗰啲餐饮处所啊，或者其他嗰啲表列处所，佢又有呢啲特字胶套啦。而我哋亦都会透过嗰啲非政府机构呢就係、是、派呢啲特字胶套呢俾嗰啲视障人士啦。因为呢如果佢自己有呢，佢去好多地方㗎嘛，佢可能又去食肆，又去图书馆咁样㗎嘛。咁佢带住呢个胶套咪又可以方便佢哋即係嗰啲处所摄入去囉。咁我哋同处所溝通嘅时候呢已经嗰啲负责人呢非常之好乐意呢去帮助呢啲视障人士。佢哋会准备晒呢啲海报呢，有需要呢就入落去个特字胶套嗰度呢就係俾佢哋使用嘅。咁变咗呢就大家可以共用啦。 好，我就一少少嘅澄清啫，我听听或者唔系好清楚。刚才系咪而家适用于呢啲表列处所呢几项嘅豁免咧？系同样适用于所有进入政府处所嘅？ 嗱， 系咪未看齐嘅？而家系咪啊？ 系嗱，首先咧，我以食环嘅街市为例啊。其实咧喺十二月一号起咧，我哋已经系跟翻公务员事务局咧，就用咗一个简化版嘅表格去俾呢啲视障人士使用，即系冇之前咧嗰个咁复杂嘅，咁啊方便咧佢哋可以快啲入去啦，同埋即系事先系填好佢啦。咁而咧嗰个头先我所讲嘅特字交套咧，咁啊资科办咧都好细心，佢除咗咧系第599F 章嘅处所之外咧，佢都好关顾我哋。上一次咧你见到佢话街市啊，或者其他政府的处所呢，他们都会是即是准备这些特制胶套，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就可以问他们拿来用。 我不是咁关心个特制胶套，即是譬如街市很多即是老人家即是入去，或者那些即譬如十二岁以下那些，或者一些譬如无家者那些呢，现在似乎个豁免比政府即是入政府处所譬如街市那个豁免还少过即是餐饮处所。餐饮处所其实你可以除口罩，照计那个危险是高过入政府处所的。即是两者好像不是很一致化的，是不是？ 佢而家咧喺嗰个安排上面咧系即系有啲分别，不过咧就系、是、其实政府部门咧即系都留意到呢个事项嘅，咁佢哋咧系嚟紧咧嗰啲时间咧，大家可以再检视嘅吓，咁大家都持开放嘅态度啦吓。 OK， 好啊，唔该晒副处长，多谢你吓。 好，多谢晒。 刚才接受访问嘅就系食环处副处长黄淑娴啊，咁都不如问一问听众啦。咁各位对于而家即系政府头先嘅解释啦吓，就住安心出行安排啊，喺呢个嘅星期四开始喺食肆啊、表列处所啊。安心出行的详细安排，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杨立门，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一些饮食业界跟我们谈一下。 好啊。 电话旁边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这里。黄家和你好。 大家好。 喂，你好。喂，你好。 怎么看呢？现在即是个豁免范围就终于公布了出来了。那就比呢好像政府处所那些的豁免范围都多少少，或者13至15岁啊，残疾人士啊，一些即是机构授权啊等等都可以呢就是豁免。怎么看呢？ 是。对餐饮业来讲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如果纯粹从一个生意嘅角度嘅话，咁一啲受豁免嘅人士，咁可以唔需要用到安心出行，因为始终有部分嘅人士佢係譬如话冇手机嘅，或者係唔識用个安心出行嘅，而係受豁免，而仍然係要填写佢个人嘅资料，即係填资仔啦。咁係对呢一類嘅人士嚟講嘅話咧，咁佢亦都係可以進入嗰個場所啊，而受到豁免嘅。咁、對我哋嘅前線員工嚟講咧，咁其實因為以前咧 B 類型嘅食肆係佔到目前為止咧都佔大多數嘅，仍然有成11000间嘅食肆咧都係屬於 B 類。咁你可以想象中咧，如果過往B 類嘅食肆咧，其實有好多一啲虛假嘅填紙仔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對前線員工咧，其實造成好大嘅困擾嘅。咁但係而家咧，用安心出行嘅話，而有呢方面嘅豁免咧，咁對前線嘅員工嗰個操作上咧，嗰、那個心理的负担就比较小一点咯。咁当然我哋亦都係要留心呢，譬如话亦都有一啲情况下会唔会有一啲人故意违规呢。咁政府譬如好似15岁以下嘅人士亦都係获冠冕嘅。但係呢，因为呢啲15岁以下嘅人士其实要由一啲年长啲嘅人士去陪同之下，先至可以进入嗰个场所，先至可以受豁免。但系佢仍然系要，佢就唔需要填写资仔啦。咁问题咧就系、究竟呢啲人士如果我哋目测之下， 可唔可以決定到佢係十五歲或者以下咧？咁樣咁呢個反而係有一啲灰色喺度嘅。咁當然我哋亦都係會唔會係要求對方咧出示佢嘅身份嘅證明啦？咁但係呢方面咧，亦都唔想話引起一啲前線嘅員工咧同顧客之間嘅一啲爭執啊。咁呢個希望大家了解咯。 我想问黄会长，就你哋嗰阵时都有要求话，即系譬如话 B 类食肆，你希望嗰个营业时间都可以延长到譬如话午夜啊咁啊。咁而家你见到其实佢都延长咗一个钟啊，系咪啊？咁你觉得呢一个安排你足唔足够咧？你觉得？ 当然系延长嘅时间再长啲系更加好啦。咁但系而家已经作咗一部分嘅回应嘅话，咁我哋都收货嘅。咁因为始终咧，而家大家都知咧，如果出外食饭特别系 B 类嘅食肆咧，营业嘅时间只可以去到晚上十点钟。咁大家咧都会觉得食起上嚟咧，其实都好似急急忙忙咁样，好似唔系话享受嗰、那个食饭啊，而系好似为咗食饭而食饭咁，即系立刻马上埋单吓。有好多时咧，就系九点半咧，啲伙计亦都已经系要准备收工噶啦，咁样啊，咁所以亦都唔会话再接单，咁所以亦都系对一啲食肆嘅生意咧系受影响嘅。咁而家如果系延长多一个钟头嘅话，只不然令到个生意上咧系会有帮助啦。第一，第二咧，亦都係喺嗰個安排上咧，其實係有多啲彈性咯。 好啊，黃家和啊，由於我哋就嚟聽七點半嘅新聞啦，方方便七點半新聞之後再請你講多一陣啊。 都可以嘅。 好，咁我哋轉頭再傾啦。多謝你先。咁、 okay. 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啊。咁嚟緊星期四開始咧，大家進入餐廳啊，同埋表列處所等等咧，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啦。咁有一啲嘅豁免咧嚇，今日咧就政府公布咗嘅。大家點睇咧？電話187231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参选报名好踊跃，共有153名候选人参与，竞选活动正热火朝天开展，各团体同市民纷纷响应，支持者甚众。佢对此画面气氛喝彩同点赞。夏宝龙下昼在香港地方志中心举办的活动发表视像讲话时指出，新选举制度有广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参与者多元化的背景可谓前所未有，公屋居住公屋和劏房人士、巴士车长、注册电工等成为立法会选举候选人。今次选举亦不是单声道，候选人来自不同政治团体、政治派别，代表不同政治光谱，持有不同政治理念和抱负。他又说，今次选举全部90个席位都有竞争，是香港回归以来从未有过，可谓区区有竞争，各个界别有得选。政府公布星期四起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规定，扩展到所有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三类指定人士可获豁免，包括65岁或以上和15岁或以下人士、残疾人士以及其他获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认可的人士，可以填妥指定表格代替使用安心出行。社区组织协会干事伍卫东说，很多无家者因为没有智能手机窒碍他们使用安心出行程式，但关注可以怎样为他们提供相关身份的证明。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有业界早前担心未能够使用安心出行的人士不能光顾食肆，认为而家为他们提供豁免的安排恰当，减低对生意的影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会在今个星期宣布， 外交抵制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运动会，即是不会有政府官员出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冬奥会不是政治造骚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美国政客在未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美国应停止炒作所谓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以免影响中美在重要领域的对话合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当地朝野阵营联手支持政府以外交抵制形式应对2022年北京冬奥。赵立坚回应说，注意到澳洲奥委会主席已公开说，任何国家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意大利政府收紧防疫措施，要求进入特定地点的民众必须出示俗称绿色通行证的健康证明，以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确诊后康复或持有48小时内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绿色通行证适用范围包括餐厅、博物馆、剧院、大型体育活动、酒店和公共交通工具等。新措施今日生效，直至下月中，违例者可以被罚款400欧元。意大利疫情自10月中开始恶化，昨日录得15000宗新病例，当地80%民众已经最少接种一针疫苗，接种率属全球较高水平，另有大约15%的人口接种了加强剂。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星期四早上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港岛咧，中环嘅美利道东行线啊，近住东昌大厦对开咧，就较早前发生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附近咧交通都系较为挤塞，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美利道东行线近住东昌大厦附近之前有意外事故，一带较为挤塞嘅。九龙咧，鲤鱼门道去旺角啊，观塘嘅鲤鱼门道去旺角，之前近住将军澳道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系繁忙少少嘅啫。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啊，去将军澳方向咧仍然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近住黄大仙凤舞街，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冇咁塞车，短翻啲啦，龙尾喺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较为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土瓜湾嘅贾炳达道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狮子石道至福老村道嗰段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嘅。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咁嗰度都系比较多车噶。贾炳达道去联合道介乎狮子石道至福老村道一段，因为紧急维修啊，临时封闭。而土瓜湾嘅木厂街都系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近住码头涌道至潭公道嗰段嘅木厂街咧，部分行车线都系有封路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咁就算真系唔好彩发生意外咧，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旅游界、渔农界和金融服务界。三个界别将会各产生一个议席。旅游界有两位候选人 ，M 一马日超，政治联系独立候选人。 大家好，我是立法会选举旅游界候选人马日超，我从事旅游业已经有23年。

禮拜四咧就已經係強制安心出行啦。咁我亦都同唔少嘅一啲 B 類嘅餐廳嘅老闆咧都有傾過嘅。咁唔少嘅 B 類食肆咧嘅老闆咧都想轉做 C 類嘅。咁基於有一啲原因啦，譬如話而家睇翻過往呢幾個月嚟咧 ，C 類嘅食肆。因為之前佢哋都係 B 類嘅，而轉咗做 C 類之後咧，其實生意上咧，其實係增加咗。咁我哋可以睇翻咧，嚟緊就係聖誕啦，同埋新年啦，一啲節日咁。如果B 類嘅食肆仍然係堅持係用 B 營運嘅模式用 B 咧，其實對佢嘅生意咧係幫助唔大嘅。咁但係如果轉為 C 類嘅話咧，佢哋亦都係可以做多一啲時間啦，營業嘅時間長啲啦，咁同埋坐嘅人數咧，由一台四個人可以轉為做六個人啦。咁呢個自不然對一啲中小嘅食肆咧係有個吸引力嘅。問題咧就係 B 類嘅食肆仍然有一部分嘅員工咧未打齊針啊。咁其實 B 類嘅食肆一啲就算係中小嘅食肆，如果佢有譬如話十個人嘅一啲比較小型嘅餐廳都好啦，其實亦都唔少嘅員工呢已經係打咗針嘅，唯一呢可能係有好少部分嘅員工呢未打針而影響到嗰個食肆呢唔能夠轉為 C 類嘅啫。咁但係基於生意上嘅因素啦，同埋如果是做到 C 類的食肆的話，其實對一些員工的收入呢都會增加了的，因為他們也都是可以做長一些時間，就算現在很多我們請的員工呢都是一些炒散，所謂的散工臨時工的。但是對整個行業來說呢，其實我們也都是現在人手短缺之下，也都是需求嗰個人手呢其實係非常之緊張。咁如果佢係打埋針嘅話呢，咁其實亦都係可以去唔同嘅類型嘅食肆呢都可以即係工作嘅。咁對佢嚟講呢，收入自不然係增加嘅。咁所以其實我睇到呢農曆年之前甚至係今個月底前咧，十二月前咧嚇，咁可能亦都會將會有大概超過2000間嘅食肆咧，由 B 類轉為 C 類咯。 咁都係好嘅，係。我留意到業界其實都仲有其他嘅要求咧，似乎都好似落咗空嘅，係嘛？即係你有講到嚟緊有旺季啦嚇，咁但係咧就譬如話你哋要求過，譬如話啲台嘅間距可以縮短啊，或者係嗰啲大型宴會240人，即係希望可以係放鬆咁，但係都冇嘅嚇。咁你哋覺得點咧？而家呢一個安排？ 當然我們是希望疫情再即基本上受控的現在，咁但是呢如果再進一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話呢，咁在那個人數的限制呢，剛才你提及到那個宴會現在是上限人數240人在 B 類的食肆，咁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做多啲人數嘅，譬如可以去到360人啦，甚至以上啊咁。因為而家目前咧大嗰啲大型嘅宴會咧，我哋係做唔到嘅，有好多一啲大型嘅宴會係講緊500人以上嘅、600人以上嘅，呢啲我哋完全做唔到。 最賺錢係呢啲嘅，其實 咁最賺錢呢啲嘅。咁而家過往嚟講，呢啲所謂賺錢嘅咧，就蝕得最慘添。因為佢哋根本上就做唔到宴會添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可以進一步咧，去喺個情況之下咧，亦都係盡量放寬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多謝你。 好，唔該你。 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噶。咁啊，再問多次聽眾啦。咁啊，大家對於嚟緊星期四啊，就要開始咧，就係去進入食肆同埋表列處所，都是要使用安心出行啦。 大家準備好未啦？頭先都講啦，即係嚟緊就係一啲嘅節日啦，係、做冬啊、聖誕節啊等等。咁大家就係、如果出去食飯咧、就要使用安心出行噶咯、除非你係獲得豁免啦。咁、大家點睇咧？準備好未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你嘅一票，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行快啲啦！ 我都叫咗你帮我投咪得咯，反正我都唔识字。 唔可以噶，如果投票有困难，可以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工作人员在场见证之下，按你嘅投票意向代为填划选票。 乜原来系咁嘅咩？ 系啊，一阵投完票，我陪你去茶楼饮茶啊。 哎，好好好，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一到秋冬季节，你会唔会啲皮肤出现龟裂？会唔会搽极润肤膏啲皮肤都系痕？又会唔会爆擦爆到裂开晒，好痛流晒血？湿疹又会唔会严重咗好多咧？呢个问题系唔系好困扰你或者你嘅屋企人呢？12月9日起，逢星期四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有皮肤专科黎奕乔医生同你拆解每一种皮肤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安心出行噶，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文啊，头先都提到咧，其实都有啲嘅弱势社群啦，咁其实都一直都关注住咧，就系安心出行嗰个运用啦，吓，惊佢哋就系、未必系用到呢个嘅应用程式，未必用到智能电话吓，咁亦都系未必系准确咁扫到呢个二维码啦，咁佢哋就系一啲嘅失明人士啦。咁而家咧就政府系终于公布咗嗰个豁免范围啦，咁就讲到话残疾人士吓，无论咧你有冇揸住呢个嘅残疾人士嘅登记证咧，都系可以获得豁免，系用写纸仔去到取代。咁咧对佢哋嚟讲吓，会唔会系一啲嘅好嘅一啲建议咧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副会长陈志刚啊，陈志刚你好， 你好杨生 ，hello， 你好啊刘生 ，hello， 你好， 点睇咧？头先我讲法吓。 啊，頭先咧，你個講法即係終於接納咗呢樣嘢啦。其實即係過去未講呢個內容之前咧，我哋協會都一路喺度即係詢問緊政府關於即係呢個處理係點嘅。因為我哋最擔心嘅就係嗰個責任咧，即係喺一個有爭議嘅情況底下咧。點樣做啊？咁而家就即係好簡單咧，即係食肆嘅員工就即係唔使負呢個責任啊。據我所理解，咁就喺填紙嗰、那個。殘疾人士身上，即係如果你表明你係殘疾人士，咁就應該唔會講大話嘅，係嘛？咁你就可以即係用填紙仔個方法去處理咗，你唔能夠用智能手機，用呢個安心出行嘅一個處理啦，嚇咁。咁但係咧，即係喺呢個聲明之前咧，我哋自己協會都繼續出緊我哋一啲意見同訴求啦。就喺政府宣布呢一個安排前15分鐘嘅啫，跟住政府又出咗。而家呢一個即係確實嘅內容，豁免嘅內容。咁我哋都即係即刻睇翻啦。咁其中有一樣咧，都未解決到我哋一個擔心嘅，就係填紙仔嗰度咧，好似而家要入政府嘅即係地方一樣啦，要填身份證 number 嚇。咁頭先嗱處長都有講過啦，即係話其實殘疾證都係一個可以俾我哋證明自己身份嘅一個證件啊。咁但係我哋又唔明嘅，點解唔可以用殘疾證個 number 去代？代替身份證的 number， 咁可能兩位主持都覺得，身份證同殘疾證冇所謂啦，都係可以即係證明你嘅身份嘅。嗱，身份證上邊咧，其實冇任何證明你係乜嘢類別或者你係唔係殘疾人士嘅。但係殘疾證咧，就有一個處長講嘅就係未必個個會申請殘疾證，因為依個係自愿性質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都係想。即係唔好用身份證呢一個填寫嘅內容，因為始終嗱、你睇翻份方入邊啊，即係而家以呢份方入邊要填寫嘅內容有我哋個名啊、身份證、電話 number， 咁其實呢幾樣加埋咧，可以即係 用咗你呢個身份做好多嘢都得㗎喇喎。因為而家申請嘅嘢呢好多時都你網上登記或者網上做一啲好簡單嘅嘢呢都係要呢幾樣嘢嘅啫。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我哋擔心私隱外泄嘅問題上面啦，咁我哋即係好多會員都好擔心嘅，甚至好擔心就係話一有咩爭拗又或者有咩爭執到真係收到告票嘅時候，到底又會有幾多真係會接納到我哋即係睇唔到嘢解釋咧？仲有一樣，仲有一樣最好笑嘅就係視障人士好多都唔能夠用肉眼去睇到我哋呢個殘疾嘅類別，因為有全失明啦，有弱視啦，有嚴重弱視啦，有好多得一隻眼睇到嘅啫，唔同嘅視力狀況都有。咁即係我即係佢雖然話唔需要我哋作出一個證明啦，咁但係對於即係食肆或者好多而家新加入要用呢個方式先入到去嘅前線同事呢，到底佢哋又有幾多資訊去話到俾呢啲同事聽，佢哋應該點樣做呢？ 首先呢，我就睇返呢就政府嘅提供一啲資料啦，咁都講到話如果係用唔到安心出行嘅人士，即係豁免嘅人士呢，咁係填寫啲乜嘢個人資料呢？咁我見到政府所寫列出嚟嘅資料就包括係姓名、聯絡電話、到訪處所嘅日期同埋時間嘅，咁就好似又未聽到，就未見到話係有要埋身份證號碼嘅。不過頭先即係如果頭先你都所講啦，即係殘疾人士登記證咧係一個自愿領取嘅一個證嚟嘅。咁但係可能失明人士之中啊，都有啲係未攞呢個證嘅。咁如果你話啊，即係可唔可以用殘疾人士登記證嘅號碼嚟到取代，咁就會有啲人咧就冇得去填嘅咯。咁你又點睇咧？ 有啲人即係有啲人未攞到咧，咁其實殘疾人士證係一種對於殘疾人士一種證明，係政府俾我哋一個認可。咁過去點解啲人唔攞咧？就係攞嚟好似冇乜用啊！除咗話要做一啲政府場地嘅book 場地會有一啲折扣啊，或者對於殘疾人士一種優惠之外，大家都覺得呢個殘疾證就係一個證明嘅啫。咁好多時大家都覺得我自己嘅殘疾咧係可以用肉眼睇得到嘅。不過睇翻而家即係殘疾人士嘅即係豁免嘅類別有咁多種啦，甚至係癌症嘅朋友其實都或者長期肺患者或者有很多肉眼睇唔到嘅殘疾人士嗰個表徵咧，其實都係屬於殘疾人士嘅一部分。咁所以我都覺得政府趁呢個機遇會唔會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殘疾人士證呢、這個證明係有用嘅咧？嗱，頭先你講咧話頭先你睇而家嗰個表格入邊係冇填身份證嘅，因為我哋仲睇緊，因為啱啱出咗冇幾耐，啱啱咁。但係我之前譬如呢個月我都有去立法會開會啦，又或者要入政府嘅場地去做一啲工作嘅時候咧，佢哋真係要我填寫曬頭先你以上咁多嘅嘢，加埋身份證 number 嘅，仲要即時核對你嘅身份證，同埋即時用佢哋嘅電話咧打你呢、這個寫低嘅聯絡電話打俾你，睇下響唔響嘅，即時去做呢樣嘢。咁如果同樣嘅嘢到底前線即係講食肆啦，佢哋要咁樣做嘅時候，咁而家睇到表格啦，即係表格佢下面應該有寫話嗰啲資料咧填寫劑嗰啲咧就保存31日之後咧就會即係銷毀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用另外一個電話打電話俾你，佢個電話嗰個記錄又會點樣處理咧？好似又冇講過呢啲嘢嚇。 我又睇翻咧，即係之前咧11月開始啦，咁其實政府係要求咧進入政府場所嘅人士嚇要使用安心出行啦。豁免嘅人士包括殘疾人士咧，咁需要填寫一啲嘅資料嘅，咁就包括咧係好似就同頭先我所講嘅有啲唔同啦，就係、是姓名啦。身份證文件頭四個數字或者字母、聯絡電話同埋到訪嘅日期同埋時間，亦都要咧係向駐場嘅人員咧出示相關嘅身份證明文件以作核實啊。咁所以我相信咧就係講緊政府場所同埋嚟緊星期四開始食肆同埋表列處所之間咧嘅分別啦嚇，我相信係咁。 係 OK 嗱，即係如果大家都分辨得到，咁我哋協會就即係一定會即係去話俾視障朋友聽啦。因為即係全香港都有超過500,000嘅殘疾人士啊，全香港。咁到底今日宣布嘅嘢仲有幾多係即係希望政府會即係改善到咧？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視障人士都有唔同嘅能力嘅。無論佢有冇智能電話都好啦，其實佢有啲係用得到，有啲真係用唔到嘅喺安心出行上面。咁甚至頭先你哋提及過嗰、那個可以擺嗰個二維碼入去嗰個膠套咧，有點字同埋有凸起嘅標記俾佢哋觸摸嘅，我都希望即係政府 九號你就實施啦，但係佢而家都未答到到底幾時有得用嘅，即係呢樣嘢。咁、我都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啦，如果唔係可能又要等到出年啦。 係嗱，頭先你講到你哋嘅擔憂，即係大部分都係同嗰個所謂私隱嘅問題有關啦。咁、嗱、如果真係政府能夠提供到一啲譬如特製嗰、那個即係數碼嗰、那個數據安質雙行碼嗰、那、嗰、個那個工具俾你哋。你哋係咪覺得其實係掃呢個安心出行碼係好過即係填紙仔呢？ 我諗要睇翻佢本身用唔用到安心出行咯。即係如果你用唔到，其實就唔使講啦。即係我用唔到，咁其實一定要有其他嘅選擇俾用唔到智能電話或者安心出行嘅朋友去選擇咯。 係係。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個個都有個電話嘅時候咁、即係我諗殘疾人士，即係譬如失明人士，佢係寧願用嗰個安心出行就好過填紙仔，係咪啊？因為你話嗰啲填紙仔咧係俾咗好多即係私人嘅資料出嚟俾政府，係咪咩意思？ 我諗會即係我哋嘅會員俾嘅意見咧，其實都你頭先講嘅樣樣都有，即係有啲用到就想佢增加一啲安排到嘅設施啦，有啲用唔到就覺得因為佢冇其他選擇啦嘛，你唯一就係填紙仔啊嘛，咁喺填紙仔個內容入面可唔可以拎走？即係暫時而家大家睇到係嚟緊入食肆係唔使填身份證嘅，啱啱？係啦，咁所以如果冇呢樣嘢咧，我諗佢哋都會較容較樂於接受呢樣嘢咯，因為冇選擇啦嘛，係啦。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先啊， 多謝你 啊，咁啊，剛才接受訪問嘅就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副會長陳志剛啊，電話18723111，有位聽眾包女士喺電話旁邊啊，包女士你好， 喂，主持你好， 請講啊， 我咧就未夠65歲嘅，咁咧就係到九號之後咧，我可唔可以咧就入公眾街市，可唔可以繼續咧就填紙仔？咁同埋去飲茶咧，我可唔可以繼續咧？就係填嗰紙仔得唔得先？而家就咁講啦，係啊，因為咧我就退咗休嘅，而家咁樣我冇錢，我係基層嚟嘅。咁而家問題咧，政府啊真係冇諗過嘅八達通，我知嗱，你翻去上邊咧，咁啊梗係用兩轉嘅二維碼，我明啊，但係我哋冇去嗰啲咧。咁可唔可以用八達通啊？而家就問題就咁解啦。無家者佢你俾佢手機，佢都話係唔方便，驚俾人哋偷。咁而家八達通啊，手機唔係話人人有嘅，而家真係講出嚟真係實惠嘅。咁而家問題咧就八達通咧，人人都有噶嘛。 明白曬黑巴律師嘅意見啦。政府有答嘅，咁就係話咧，其實係安心出行有助咧去到追蹤病毒確診個案，所以鼓勵市民咧盡可能嘅情況之下咧係使用安心出行嘅。好，今日時間夠啦，拜拜。